都提一提油麻書啦，因為油麻書同花口即係相差無幾嘅啫。咁八後第三章咧，其實係講咗三個中心思想，一個咧就係話第一節開始啦，去到第八節咧就係講駁斥啲對基督再來嘅一個懷疑，即係唔應該懷疑啊，即係堅強佢哋嘅信心啦，講佢哋嘅懷疑係錯嘅。咁佢引用即係舊約聖經，其實前面咧第二章已經提及過，有啲引用聖經嘅歷史咧嚟講呢件事噶啦。咁啊，第二段咧就八節。即係第一個就第七，第一節第七。咁第二個咧段落咧就係第八節至到第十五節，咁就係講將來審判嘅主嚟臨嘅日子嘅一啲情形。咁然後最後尾咧十五至到十八節咧，就係鼓勵啲人咧唔好即係聽信呢啲假導師嘅説話啦，係唔好曲解聖經裏邊所講嘅嘢，無論係舊約或者係保祿中途所寫嘅一啲內容啦。咁咧，我哋讀一讀第三章咧，就算唔係話好難解，我哋都平時喺尼撒裏邊咧，我哋主日似乎就冇機會聽到呢個讀經，就係平日彌撒裏邊咧，可能間中有時會聽到咧，主要嘅一幾節，譬如天主嘅日子啊、千年主一日啊、一如千年啊咁嘅聖經嘅段落。咁請阿細姐幫你讀啦。 OK， 親愛的諸位，這已是我給你們寫的第二封信。在這兩封信中，我都用提醒的話來鼓勵你們應有赤誠的心，叫你們想起聖先之們以前說過的話，以及你們的宗徒們傳授的主和救世者的戒命。首先，你們該知道，在末日要出現一些愛嘲笑戲弄、按照自己的私欲生活的人。他們說，那裡有他所應許的來臨，因為自從我們的父老長年以來，一切照舊存在，全如創造之初一樣。他們故意忘記了在太古之時，因天主的話就有了天，也有了由水中出現並在水中而存在的地，又因天主的話和水，當時的世界為水所淹沒而消滅了，甚至連現在的天地還是因天主的話得以保存，直傳到審判及惡人喪亡的日子被火焚燒。親愛的諸位，唯有這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決不遲延他的應許，有如某些人所想像的，其實是他對你們含忍，不願任何人喪亡，只願眾人回心轉意。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如盜賊一樣來到，在那一日，天要均然過去，所有的原則都要因烈火而融化，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毀。這一切既然都要這樣消失，那麼你們應該怎樣以聖潔和虔敬的態度生活，以等候並催促天主日子的來臨？在這日子上，天要為火所焚毀，所有的原則也要因烈火而融化。可是我們卻按照他的應許，等候正義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為此，親愛的諸位，你們既然等候這一切，就應該勉力，使他見到你們沒有玷污、沒有瑕疵、安然無懼，並應以我們主的容忍當作得救的機會。這也是我們可愛的弟兄保祿 本着赐予他的智慧曾给你们写过的，也正如他在谈论这些事时，在一切书信内所写过的。在这些书信内，有些难懂的地方，不学巫术和站立不稳的人，便加以曲解，一如曲解其他经典一样，而自吹丧亡。所以，亲爱的诸位，你们既预先知道了这些事，就应该提防，免得为不法之徒的错谬所引惑，而由自己的坚固立场跌下来。你们却要在恩宠及认识我们的主和救世者耶稣基督上渐渐增长，愿光荣归于他，如今直到永远之日。阿门。 其中我咪话呢度系巴不得后书嘅第二章开始啦，第三章啦，都有好多系有特殊嘅一啲章节。咁首先嚟讲翻一啲章节俾大家听下。第二节咧，即系第三章第二节咧，其实就系尤达书嘅十七节嚟嘅，即系所谓其实咧呢个内容啊相似相同噶啦。咁然后佢嘅第三节咧，即系八后第三章第三节咧，系尤达书嘅十八节。然后咧就第十四节咧系尤达书嘅廿四节。咁第三章咧变咗系有三节尤达书嘅嘢，第二章就好多啦，上一次讲咗。咁喺呢度咧就即系笔者咧就再次提醒话，我写你呢封信，第二封信即系完整系话承接咗第一封信白波罗前书所写嘅。咁而白波罗后书啲学者话，基本上唔系白波罗写嘅，系人系有人用佢嘅名义写嘅。如果咁样讲嘅时候咧，其实白波罗前书都未必系白波罗写嘅，啊，只系如果根据呢个第二章白波罗后书嘅话，当然即系。其中书信里面嘅都有啲地方啦，好似尤达书一样，佢讲出嚟咧有少少迹象，就系话耶稣同嗰啲中途嘅生活咧，距离而家佢写呢封信嘅时间咧，系有一段嘅时间。咁事实上，伯多禄后书咧，大概写咗喺公元一。120年咁上下，110至120年咁上下嘅時間寫嘅。咁當然即係如果嗰個時間寫嘅話，柏拉圖都應該唔喺度。譬如話佢喺第二節裏面咧，叫你哋想喺聖先之門以前所講嘅説話，同埋你哋嘅中途門傳授主同埋救世主嘅戒命。咁呢個咧係有一個。即是反映出一個時間的距離的。在尤達書裏面呢，同樣就是先第幾節啊，是啦，但是第十七節，但是你们亲爱的，你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中途所预言过的说话。他将这句这样描写法呢，这些学者就说将耶稣基督呢后面的那么在装作一个什么呢，是以前的人物，是以前的人物，不是即是他们近个时代的人物。所以啲聖經學者就話，即係呢個三封書信咧，其實都同樣，即係好似尤達書一樣咧，係以中途嘅名義寫，不過其實唔係真係中途自己寫嘅。好啦，然後咧，或者我讀落去咧，咁就要講翻嚇。首先你哋應該知道咧，喺末日要出現嘅一啲。爱嘲笑戏弄按照自己需要生活的人，他们说呢，哪里有所谓应许的来临，即是然后你们说耶稣基督会再来，其实哪里会有的， 因为自从我们的父老，即是他们的先祖死了之后呢，一切都没什么改变，全如创造之初一样，你的世界就是这样，一日一日周而复始。咁其实即係呢一个咁嘅说话啦，当然呢中途呢係有驳斥啊，驳斥呢句呢个咁嘅说话。咁其中第八节呢就係、是、其中嘅一个驳斥。第八节话咩呢，就亲爱嘅诸位，唯有借呢一件事呢，你哋唔可以忘记嘅，就喺天主前呢，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首先就係话天主睇时间同埋个人睇时间呢是不同的。我们就说啊，天主或者是一年之后来，但是对天主来说呢，一年呢可能很长的时间。啊、嗯，于是就当然要即是在这个反省里面说呢，就是说天主既然即是都不知道几时来，那有些时间我们有时间，是不是我们还有时间可以 去享乐，即是好像有些人呢说，咦，咁我仲如果醫生預測我仲有三年命呢，我咁仲有三年時間呢，咁三年時間點呢，其實即係當時嘅人諗同而家用手講一樣，就三年時間我不如 happy 多啲先啦，唔好嘥咗我三年嘅時間。咁、啊、但係中途呢，即係寫呢個書信嘅筆者呢、啊、就鼓勵嗰啲信友呢，佢話你就係因為有三年呢，你就应该善用这三年呢去更新自己，去更加去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说去成行天主的旨意。咁然后呢，除了第八节驳斥他之外呢，第十节呢也都是一样。个主的日子必要如盗贼一样来到，在那日呢，天要轰然咁样过去，所有的原则都要因烈火融化，但是其中的工程都要被毁灭。那这个其中所写 的现象呢，在马窦福音第24章43节呢，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说讲出了他当时耶稣的预测预言的一个所谓世界的现象。马窦福音第23章43节。即系三节咧，就话喺马窦24:43。其实呢一点上咧，你哋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时要嚟到咧，佢一定要醒悟，唔让自己嘅房屋被拆穿。即系话佢突然嚟到嘅。啊、主的日子好像盗贼一样来到，你根本不知道的，不知道何时他会来的、啊嗯、然后关于说这个、日子到的时候呢，天地要过去、啊、所有的原则呢因烈火而融化的描写呢，其实在默示录20章、啊、默示录的20章呢就是有讲这个现象。20:11啦，公审判。默示录20:11。佢呢度就话咧，以后即是欲望啦，当时啦吓，我睇见咗一个洁白嘅大宝座，同埋坐喺其中上嘅嗰位，地同埋天都由佢面前消失唔见咗。默示录 第几章？ 20:11， 公审判嗰段。我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宝座和坐在其上的那位，地和天都由他面前消失了，消失不见了，他再找不到他们的地方了。我又看见死过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个宝座前，案卷就展开了，还有另一本书呢，即是生命册，也都展开了，死过的人呢都按那个 案卷上所记载的，只要他们的行为受到审判，其实就是说那个公审判的现象出现世界。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几时来呢？就是世界，即是个公审判出现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正话讲新天新地呢十三节呢，他说我们将要按照他的应许等候正义，时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呢，同样在默示录里面呢，那里是22章已经开始讲新天新地的默示录。那22章的21章第1節，所以个随后我睇见咗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嘅天同埋先前嘅地已经唔见咗，海亦都唔见咗。我睇见嗰个新嘅耶路撒冷由天上由天主嗰度降落嚟，就好似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嘅新娘。这个就是新天新地的出现。其实这个作者当时有没有看过默示录我不知道。因为即我们那里提过的《伯多禄后书》是最后的，是所有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本书。而当时的而且确有些书信是出现了的，即不是说没，即不是说未成书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所谓成书当然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但是有些文字写出来的。咁喺正话我哋读到去保禄中途嘅第十五节嗰度，就后屘嗰段，我哋可爱嘅弟兄保禄，本着赐予佢嘅智慧，曾经俾你哋写过嘅。也都正如他们谈论这些事给你们写过的，即是如果没有那些所谓文字传递出去的话，只是写给一个教会的话，其他人未必知道，所以这个可以反映到就是说当时的已经有那些书信成为一些文字传递开去的。至于说默示录有没有，我就不敢说了，但无论如何，即是已经有一些东西他们可以看得到。亦都有咗水，因为天主讲过嘅嘢就会出现。咁佢引用翻创世纪，当佢做天做地做咩海洋嘅时候，咁而耶稣基督的而且确讲过佢会再来临，所以佢想讲就话，既然佢讲过咧，会再来临啦，而且讲过咧将来有审判嘅事啦，所以呢件事一定会出现嘅。而家唔出现，只不过我哋对时间嘅观念嘅误解，所以第七节就话，甚至连现在有嘅天地，仲系因天主嘅话得以保存，直到审判恶人丧亡嘅日子咧，被火焚毁。咁呢个就系话，一路天主咧系愿意嘅存在咧，一路存在，就算有恶人存在，有好人存在咧，正如耶稣基督喺嗰、那个福音里面所讲嘅比喻一样，当有人去撒种嘅时候咧，夜晚所谓魔鬼嚟咗撒咗啲有子嘅种子，咁上主让嗰啲有子同嗰啲种子咧一齐生长，本嚟咧嗰啲仆人话，要唔要我哋真系掹咗嗰啲有子啊？咁仆主人就话，如果你掹有子嘅时候咧，可能都掹埋嗰啲好嘅啊。第八节咧，正话提过啦，诸位嘅女友呢件事唔可以忘记，天主面前咧，千年如一日，真系千年。主决唔迟延佢嘅应许，有如某些人所想象嘅，其实佢系对你哋含忍，不愿任何人丧亡，只愿众人回心转意。就话你既然而家耶稣讲过佢会再来临，咁到而家仲未嚟临咧，我哋要谂嘅。不是他不出现，不是被他说话没效， 而是天主的仁慈给机会的罪人，或者 给机会我们呢去有时间去改过。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他希望正如在旧约圣经里面一样，他愿意罪人悔改多过罪人丧亡。然后呢第十一节呢就说，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消失，这样你们应该怎样以圣洁和虔敬的态度生活呢？那一切的消失就是说，现世的生活所有的就是无论你拥有的所谓财富或者是一时的日落啦，当有一日是没晒的。既然这些是短暂的没有呢，那我们要追求的什么呢？就今天以一个积极的生活呢来到那个圣洁虔敬的生活呢，很能够得到个永恒的生命。来用这个方式，用虔敬的方式，用圣洁的生活方式，这个这样的态度来到过这个现世的生活呢，来到等候同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所谓催促意思不是怎样你追他，而是你更好更快地准备自己。因为你准备好了之后，因为前面说嘛，天主给机会给时间我们去悔改嘛，去更新改过嘛。那如果我们能够改过的话，那天主就早点快点耶稣基督早点来啦。在当夜天主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在这个日子里面呢，天要为火所焚烧的所有的原则都要因烈火而融化。咁即係我提過啦，原則就係嗰啲創造呢個天地萬物嘅最基本嘅一啲所謂元素嘅嘢。但係呢我哋點呢，我哋就要按照佢嘅應許，嗰啲嘢融化咗啲喎，冇咗啲喎，但我哋因為係好咁嘅生活呢，我哋係要前進過嘅生活呢，咁我哋呢就會按照天主嘅應許等候正義常住在这个新真新地里面，于是这些人就会得救。为这个缘故，亲爱诸位，你们既然等候这一切就应该努力了，使他见到你们无千夫无瑕疵安然无惧。既然我们开始了一个好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圣洁的生活，开始了接受了天主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就要积极地继续下去，同时应以我们的主的容忍当作得救的机会。咁即係好彩就话佢仲未收我哋，仲未佢日主仲未嚟临。既然有呢、这个佢对我哋咁容忍，我哋做得唔理想嘅继续俾我哋存在呢，咁我哋就要更积极咁去生活。咁亦呢个亦都系我哋可爱嘅弟兄保禄啦，本着赐予他的智慧曾给你们写过。当时的写这个执即是执笔写白后的人，看到保禄的书信，他的写过是体会到保禄所得着的实在是天主给他的一种智慧恩赐，才能够写得这样的东西。正如就是保禄，他在谈这些事的时候，在一切书信内所写过的，在这个书信内有些难懂的地方，那些人呢，即是没什么研究的，没什么学术经验的，或者是他信得不稳的，就会容易的曲解，好像曲解其他的经典一样，以示自吹灭亡。在这里呢，我想带出的就是，其实读圣经在某程度上是不容易，特别是看到那个所谓原文啊、原意啊、佢个背景啊，即系我哋实在系有时要靠翻所谓教会传统嘅教父传递落嚟嘅资料。咁但系咧，有一啲即系宗派咧，特别小嘅宗派咧，佢哋好强调就系话，圣经可以自己去解释。其实圣经，我话可以自己去睇去领会。但是就不可以解释，因为天主有他的圣神会带我们 去领会某些信息，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哋有唔同嘅背景，有唔同嘅生活經驗咧，我哋從睇聖經裏邊咧，會提點我哋有啲嘢，我哋應該係點樣先正？應該點樣做或者點樣啱？但係我哋並唔係因為我睇到呢一句嘢，於是咧我就話啊，呢句聖經一定係咁解啦。除非我哋要揾個所謂一啲原本嘅一啲資料啊。正如即係今日咧，好多人引用咩咧？引用一啲所謂所謂現代嘅成語新解。你有冇時睇下報紙，睇下啲咁嘅網頁啊？嚇，佢引用啲舊嘅中國人傳統成語，但咧佢用佢而家嘅自己嘅解釋，其實係唔係咁嘅咧？又唔啱嘅嚇。當然你話我係特別括住佢嚟到想用呢個説話呢個咁含義咧嚟到配合我嘅一啲意思咁，即係可以咁樣講解吧。但係實際本身嘅原意咧並唔係咁嘅。咁我哋一定要睇啦。哇，原來嗰個成語個背景係咁嘅，咁先至啱。啊，我即係用呢個例子嚟到講呢樣嘢。所以親愛諸位，你哋既然預先知道呢啲事咧，就應該提防，免得為不法之徒嘅錯謬所誘惑。所以我哋即係能夠了解一個基本，要去了解聖經嘅時候，我哋有一個即係話基本嘅嗰個路向嘅態度咧。啊，雖然我哋肯定每個人可以自己睇聖經，可以領會聖經所講嘅嘢，但係我哋並唔能夠話我咁樣去了解呢個聖經時，一定係咁樣解釋啊。如果有呢、這個基本嘅嘢咧，我哋唔會俾人哋講咁講咧話，聖經咁話喎，點咁解喎？乜你冇即係你咁樣睇法咩咁？即係我哋唔會因為人哋咁樣 challenge 我哋咧，我哋就會即係所謂跌低啦啊。佢話而由自己嘅堅固立場跌落嚟。你哋要點樣喺恩寵同埋認識我哋嘅主同埋救世主耶穌基督上漸漸增長？咁呢個就係我哋一路睇聖經，一路認識嘅多啲啊。如果我哋真係有唔明白嘅地方咧，我哋去揾翻教會一路遺傳落嚟嘅一啲豐富嘅資料。咁然後咧，我哋加上祈禱咧，咁我哋係有個所謂正確嘅路向同埋正確態度咧，去認識聖經對我哋嘅指引，或者話透過聖言俾我哋對天主嘅了解。Okay. 有冇咩啊？啊，當然有嘅。 有咩補充啫？即係講頭先阿 Bosco 問嗰個問題啦。默示錄邊個先咧？即係如果假設默示錄真係我哋承認個 fact 就默示錄係約望所寫的，咁約望係基督嘅門徒十二門徒其中一個，咁佢死亡嘅時間大約係一世紀末、二世紀初嗰段時間，咁所以默示錄成書咧最遲大約都係一世紀九十幾年或者一百年前，即係嗰段時間，咁所以默示錄。如果我哋真係假設係約望所寫咧，佢所以白前寫呢封白前嘅時候咧，默示錄已經存在嘅。但係佢有冇睇過咧？我哋又唔敢肯定。咁但係如果根據翻嗰個年份、那個推考咧，咁默示錄已經存在咗，流傳有幾講，有幾多人睇過咧？唔知道，即、就、係、是、我唔知道，可能要見啲聖經學家查，即係咁樣睇法。咁第二樣。就是我想睇翻，同大家分享翻睇翻，天主嘅日子咧，必如盜賊一樣來到，即係第十節嗰度咧，喺馬太福音嗰度講過啦。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呢樣嘢先係最係我哋最難，唔好話我哋啦，我講翻我啦，我自己係其實最難係持久去守嘅。即係譬如講翻個例子，佢就講，譬如我哋知道，譬如有人話晨早有線報話我聽，聽日幾多點啊有賊仔嚟爆你格，我話你實會準備好多嘢，等到聽日幾多點鐘捉個賊或者係放飯，係嘛？但係等下一日唔嚟，第二日又唔嚟，第三日又唔嚟，下兩三個月都唔嚟，你都自然會鬆懈，都唔放飯。咁但突然間嚟咧，咪俾人爆咗格。即係我同即係基督 同埋呢個作者用呢個解釋，比我哋嚟講，如果真係知道基督幾時再嚟公審判咧，話細心教練，話可能都行規道矩啊，唔會點犯錯，係嘛？會所以我對我自己，但係等下一日又唔係兩日，唔係正正啊。 所以裝 alarm system 啦、啊。 不過其實呢樣嘢就其實好難嘅，唔係淨止當時是第一二世紀嗰啲人，嗰啲基督徒，其實我哋而家又一樣，話隨時嚟喎，咁幾時嚟啫？日日都咁，好似好辛苦，好似。所以我諗，其實最難就係你行或者生活，而係唔覺得係辛苦嘅。而是每日生活都真的由內心去慢慢轉化，即如果我們要是變成是強硬逼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是辛苦的，但是怎樣才能夠令到自己真正是跟隨基督而是很自然的教訓去做呢，是很難，我自己覺得很難，即有時可能短時期會做到，到時候又鬆懈，短時期做就鬆懈，所以成日要靠很多教會裏面的聚會啊，去提醒自己，去更新自己的生活。我覺得最難呢樣嘢，都唔知賊仔幾時嚟咯。最好有啱先教咗一點啦，但係冇啊嘛，我哋。 我諗我哋即係不斷咁樣每日睇聖經咧，其實是一個啱先上面嘅，因為每日睇聖經都提醒你啊。或者即係耐不耐最得閒到我唔會每日都個星期揾機會睇聖經啊，咁你變咗你係提醒咗啊，或者好似做所謂咩 audit 咁樣啊，巡一巡屋企有冇啲唔妥當嘅嘢，即係一個就係反省啊，或者係生活正事啊，或者係備證啦啊。 所以其實好嘅有啦，啱出神，如果冇咧，真係都唔知幾時，整整下就冇人提醒自己。 OK。有冇其他嘅問題咧？有冇其他 問題？其他嘅，即係唔係直接 involve 呢度嘅，就係咁啦。就係、是、我上個月咧，三月嗰陣時咧，就去過聖 Mary 嗰次